为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跟文物有关，不过呢这个话题有一点沉重，因为我们要说的是那些流失文物。前几天有这么一条新闻，说英国的坎特伯雷拍卖行将要拍卖青铜虎蝇等疑似圆明园流失文物。看到这样的报道，普通民众纷纷表达了气愤。有网友就说了，无耻的贼，看了国家宝藏之后，更希望咱们国家流落在外的文物终有一天能够全部回家。国家文物局也表示正在了解核实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说，国家文物局一贯反对并谴责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行为，希望有关机构遵守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尊重文物原属国人民的感情，不买卖非法流失文物，不以此类文物为名进行商业炒作。哎，前面几句大家都明白，那最后这一句不以此类文物为名进行商业炒作是什么意思呢？这尊青铜虎蝇是不是有可能根本不是圆明园流失文物呢？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尊青铜虎蝇开始说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发布的消息中，公布了前英国海军上校哈里·刘易斯·艾文斯的信件。信件里这样写道，早上法国人和我们的骑兵队一起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颐和园，当时颐和园只剩下大约300人留守打理，其中约50人是卫兵，当然构不成任何抵抗。法国人抢走了手表、钟表、皮草、外套、丝绸等大量宝贵的战利品，将军派出了所有可以找到的手推车，把东西用推车运回去，这些东西将被拍卖并用作军队奖金，我希望得到40-50英镑的份额。我成功得到了几件青铜器和珐琅花瓶，还有一些皇家图案的非常精致的陶瓷杯子和碟子，但它们非常易碎，我对它们完好运回去不抱什么希望。先不管这件文物是真是假，这段文字无疑是抢劫犯对自己罪行的一种描述。那么拍卖行拿着一件被谴责了100多年的犯罪事实去作为商业宣传，这不就是一个笑话吗？更何况这位英国海军上校的信件除了证明自己曾犯下罪行之外，根本就没法证明这件虎蝇是出自圆明园的呀。于是拍卖行又出了新花招，首先他们自说自话，说这类蝇类的器物在世界上仅存有7件，而这件虎蝇的估价高达12万到20万英镑，约合105万至180万人民币。您看，这已经是直接瞄准买家的钱包去了。紧接着所谓的专家又粉墨登场，拍卖行为了证明仅存7件的可靠性，特地请来了号称剑桥大学独立学者、中国艺术与文化史家薛好佩，对虎蝇进行了深入分析。薛好佩认为虎蝇器形完整，保有原配顶盖，目前蝇类青铜器已知仅存是7件，除虎蝇和另外一件蝇现身拍场之外，其余5件都在博物馆收藏，所以这次的拍卖实属罕见。可是这些说法到底准不准确呢？目前国内业界的看法并不统一。圆明园学会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刘洋表示，从拥有者遗留下来的书信、旧照片来看，可以说从圆明园流失出去的信息是比较可靠的，但目前 并没有看到原件，也不能百分之百确认。但任何一件文物和圆明园发生关系，它代表的意义就不只是文物本身了，而代表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感情。不过上海博物馆原青铜部主任周亚是这么说的，这类物品据我所知就不止七件。拍卖行放出这类消息，是不是存在商业炒作的嫌疑呢？是不是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呢？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根据相关国际公约规定，如果真像拍卖行所宣传的那样，这件虎蝇出自圆明园，那么它就是不允许买卖的。2007年到2009年，关于龙门石窟佛手、圆明园兽首事件，咱们国家的民间曾经组织了庞大的律师团队提起诉讼。而根据国际上类似的案件，这一类诉讼的胜诉几率是非常大的。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近年来也有不少民间收藏家热衷于在全球回购流失文物。不过在我们欢呼这种爱国情怀的同时，同样也有一些文物商人和古董贩子把目光盯上了他们的荷包。比如这一次，英国的坎特伯雷拍卖行就很像是精心设了一个局，通过挑动国人的情绪来达到商业炒作的目的，满满都是套路啊。如果咱们不按照他的剧本去配合演出，一方面揭开他们的炒作面纱，另一方面再根据国际公约提出合理诉求，这场闹剧恐怕就演不下去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一尊号称是圆明园流出的青铜虎蝇开始聊起。那这虎蝇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认为，蝇是一种用来磨刀的器物。其他说法，有的认为虎蝇是一种盛水的器物，一般是和盘之类的青铜器形成组合套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蝇实际上是一种焙火长颈瓶，可能是一种油壶类的器物。蝇的本来面目目前来说还是有待研究的。那么圆明园的被抢文物我们已知的又有多少呢？从清代的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文章以及颐和园陈设清档中证实，圆明园的园林建筑有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了4万多平方米。除掉那些不会有什么陈设的庭轩的面积之后，用于园居、祭祀、读书、游乐、存储库房等的建筑面积也在19万平方米左右。那这些建筑内按照一般陈设和库房储存来计算文物数量的话，应该是不少于故宫内陈设的文物数量的。根据推算，溥仪退位时故宫实存的文物至少应该在150万件左右，那圆明园的文物可能就要更多了。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份内务府的奏折，详细记载了道光15年奉旨清查宫内和圆明园库贮物件的情况。比如一两重银客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还有玉砚、笔洗、头等瓷炉、瓶罐等器具，圆明园存放的数量都不是小数。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抢走了绝大部分的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也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了世界各地。不过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保存在了英法两国，比如英国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就保存了2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 当年英军曾经将劫走的圆明园文物的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一部分敬献的文物就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一起收进了东方艺术馆中。法国巴黎的枫丹白露宫里面也有个中国馆。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后，侵华法军的司令孟托邦就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冶尼王后。欧冶尼王后于是就建造了这个中国馆，把这些文物收藏起来。中国馆内陈列着明清时期的古画、金玉首饰、牙雕、玉雕、景泰蓝佛塔等上千件艺术珍品，而这些藏品大多数都是来自圆明园的。除了这些进入博物馆或者皇家收藏的文物以外，从1861年开始，圆明园中被掠夺的玉器、珐琅器、瓷器、丝绸、钟表等也被人放进了伦敦和巴黎的拍卖市场。比如当年的拍卖场中就出现了乾隆年间的著名画作《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据说当时最初定价是30000法郎，但叫价没有超过10000法郎，拍品就被收回了。再次拍卖仍然没有达到预期价格，最终以4000法郎的价格被巴黎的一个书商买走。几天之后，帝国图书馆版画部主任获准以4200法郎的价格再转手买入，而这件孤品就这样进入了法国国家图书馆。1862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用这样的文字描述了圆明园：请您用大理石、汉白玉、青铜和瓷器建造一个梦，用白松做屋架，披上绸缎，缀满宝石，这儿盖神殿，那儿建后宫，放上神像，饰以琉璃，饰以黄金，饰以脂粉，请诗人出身的建筑师建造1001夜的1001个梦，天上一座座花园，一方方水池，一眼眼喷泉，请您想象一个人类幻想中的仙境，其外貌是宫殿，是神庙。雨果笔下的圆明园美景就绘制在这幅《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上，而如今我们想要看到这些景致，却只能去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寻找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流失海外的文物珍宝。那大家可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啊，除了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流失的文物之外，其他的中国文物都是怎么流失的呢？去年国家博物馆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展览，就是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特展。在展览的某一天，展厅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我很痛心呐，很痛心呐。昏暗的灯光下，讲解员扬起手臂，又重重地落下，面色激动地看着对面的参观者。而他身后的玻璃展柜里是一尊精致的陶俑。这一尊陶俑之所以引起讲解员如此激动的情绪，因为它是一尊唐代的文官俑，但它显然已经不属于中国，而是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国家博物馆的副研究员严志就介绍，去年这次大英博物馆的特展，100件文物中有8件都是中国文物，而这些文物的所属无疑是戳中了爱国心的痛处。现在呢，可能不少朋友都有机会出国旅游，在进入国外的著名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常常会遇到来自咱们中国的珍宝，甚至是许多咱们教科书上的文物珍品，也都收藏在西方的博物馆中。您比方说，如果想要欣赏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妙笔丹青，您可以到美国的弗利尔与塞克勒美术馆。宋摹本的顾恺之洛神赋图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而他的另一幅著名作品《女史箴图》则是被大英博物馆收藏。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馆是中国天龙山石窟海外收藏最集中的地方， 天龙山上残肢断臂、少头缺身的六朝佛像，在哈佛大学却可以找到他们躯体遗失的部分。就像国博去年展出的那件唐代陶俑一样，这些流入西方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来源就像是一块尴尬的旧伤疤。而这其中，唐太宗昭陵六骏流失海外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宾州大学的博物馆里，有两尊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高浮雕骏马，正是唐太宗昭陵神道两旁陈列的六尊石雕骏马中的两尊，萨路子和全毛瓜。他们的最先发现者是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沙婉。那是在1907年，沙婉在前往陕西出差的路上发现了昭陵六骏。由于当时关于六骏的技术仅见于唐宋文献和碑刻，实物的发现就让他喜出望外。作为一位出色的汉学家和考古学家，沙婉并没有移动或者带走这些珍贵的石雕，而是把它们拍摄下来，洗成照片，加以研究和论述。不过对于西方的古董商人来说，这才是刚刚开始。发现昭陵六骏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法国古董商人保尔马龙的耳中，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试图买下昭陵六骏的人，决定在1913年的5月将昭陵六骏移出昭陵。陕西省博物馆的研究员王世平考察，这次盗运行为显然得到了当时当地官方的默许。亲历此事的人回忆，有县政府的人，还有省上的人，一共四个大车，是用骡子拉的，一车套四个骡子，硬轱辘车，拿不上的打碎再拿走，能拿上的就没打。尽管有当地官方里应外合，但这次偷运行为并不成功。马龙后来记述，在被盗运出来的途中不幸走漏了风声，盗运者遭到当地村民的堵截，为夺路逃命，盗运者将文物丢下山坡，损毁的石刻残片被当局没收。1917年被运到西安府博物馆保存，马龙没有得到这六尊宝骏，还损失了一大笔定金，但是他的偷运行为却让他们离开了原来的地方，而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一场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受损严重的六骏石雕中的两尊萨路子和全毛瓜，先是到了当时陕军第一师师长张云山家中，后来辗转被献给了袁世凯。两匹骏马运到北京之后，很快就和中国的大古董商卢芩斋联系在了一起。这一位，他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中国文物巨商，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帮西方人猎取本国文物的卓越能力。卢芩斋通过一位中间商购得了这两匹骏马，再把他们偷运到了美国，最终宾州大学博物馆获得了这曾被中国帝王拥有的两匹骏马。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国宝的海外流失。说到这儿呢，又不得不提到今年的央视春晚，香港商人许荣茂带来了丝路山水地图登台，并且将这幅名画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其实像许荣茂这样怀着爱国之心花费巨资寻回文物的人士还有很多，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那些寻回国宝的人。去年5月，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接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的信，介绍了流失海外的丝路山水地图的重要性以及对故宫博物院的意义。正当故宫为筹措资金焦虑的时候，许荣茂得知了这个情况，当即决定出资 1.33 亿元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了这幅作品，并将它无偿捐赠给了故宫。大家最熟悉的圆明园十二兽首，原来是圆明园海晏堂外的喷泉的一部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致使十二兽首下落不明，有些后来被发现流落于海外。 为国家寻回流散的兽首也成为了一些企业家爱国情怀的展现。澳门的何鸿燊就是其中之一。2003年和2007年，何鸿燊先后斥资600多万人民币和6910万港元，将猪首和马首购回国内，并捐赠给了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除了猪首和马首，何鸿燊还在数年间让其他数以百计的海外珍宝完璧中华。他也因此在2013年荣获了中华文化人物的称号。1996年，河北省灵寿县慈居寺的释迦牟尼像惨遭不法分子毒手，佛手被盗割后流失海外。2014年，有信众将一尊佛手造像捐赠给了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大师专程派员来到北京，请国家文物局帮助寻找线索。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进行了比对鉴定，发现这尊佛手造像和幽居寺塔内的释迦牟尼像佛身造像是吻合的，于是星云大师就决定将佛手无偿捐回大陆。2016年，当时90岁高龄的星云大师护送这尊北齐佛手抵达北京，有着1600年历史的佛手终于回归大陆。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里藏有164万多件的中国文物。而根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大约有1000万件之多。这些流失的文物中，上至夏商周，下到明清两代，有无数的奇珍异宝。这些散落在海外的国宝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需要依靠每一个中国人的不懈努力。那今天关于海外流失文物，咱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最后来听一首王力宏的《十二生肖》，这也是跟圆明园兽首有关的一部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子鼠丑酉寅龙卯兔，子龙子蛇午马未羊，然后又继续过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是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烦恼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酉寅龙卯兔，这五马未央，然后又继续过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地球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定在乎，一天注定能办得到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酉寅龙卯兔，子龙子蛇午马未羊，继续过爱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生肖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可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这。